众生与平等，运气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喂 ，hello， 又嚟到呢个 LEGO 节目啦。咁今日就好开心，请到台长上嚟做呢个节目嘅嘉宾啦。咁其实我觉得由我嚟开场，保证有啲奇怪，因为 my radio 个节目嚟噶嘛，咁系我开场。就算系应该，我开场都要留翻俾你讲两句先嘅，系咪？ 系。 好啦，咁大家喺台面见到啦，就晒冷啦，系咪啊？ 少晒冷啦， 少晒冷， 一啲有历史价值嘅一啲人仔啦，系咯。咁首先其实好想讲，我嗰阵时喺澳洲咧，都系成日听毓民踩场啊、本土论坛啊，有时都会听埋呢个神秘之夜嗰啲啦。咁我其实初初感觉台长你系嗰啲以前叫翻书仔嗰啲人嚟。咁由咁但系最近嗰三集、嗰四集毓民踩场，你哋咪有讲历史嘅？咁我先知道原来你中史都。都講到 嘅呢啲，即係講兩句啫，又唔需要即係覺得啊點樣啊讀過好多故事咁樣。呢啲其實對於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嚟講咧，呢啲就基本嘅中學教育嚟嘅 嚇。哦、okay. ， 咁至於而家嗰個教育嘅情況係點樣咧？咁我無從得知啦。咁所以只不過咧喺節目入邊咧，就同大家丟個書包啫。 嗯。 咁講到呢個丟書包嘅問題咧，其實今日咧呢啲工呢啲 LEGO 嘅人仔咧，就好值得我哋丟書包嘅。咁我就唔知啊，咧阿 Dennis 啦，你事前有冇就呢啲即系公仔做过少少研究？ 有啦，啊、其实 做下啲啊，即系功课。 有，首先就我其实最开始系见到只牛头佬先啊 ，Minotaur。咁我初初觉得咦，会 大家识读啦 ，Minotaur。 Minotaur 嗰阵时真系识啦。唔系，我初初见到我心谂，咦，系咪《西游记》嗰只冇理由咁 牛魔王， 冇理由咁奇怪啊嘛？咁去到阿美杜莎就哇，肯定系出希腊神话。咁之后先再睇翻，咦，原来有好多只嗰啲人仔都好有历史价值同埋有历史意义。咁包括第一阵会讲嘅呢个這個啊，埃及妖后啦，阿凱撒啦，跟住阿林肯嗰啲啦，咁就即系點解呢集一定要揾台長上嚟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有時啊，係可以從嗰個 LEGO 人仔裏面睇翻啲歷史嘅，係啊。咁其實喺香港即系玩 LEGO 嗰、那個，即係嗰俾人嗰個感覺都係好唔靚唔靚，炒唔炒得，而冇乜點睇佢哋背後啲歷史意義。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哇！你話凱撒呢啲咁大名鼎鼎嘅人仔，其實好平啊，反而呢只係啦。咁我即係我覺得就可以從希臘神話開始講啦。咁就眼前呢七隻啦。咁我就做呢個節目，其實都真係麻煩咗台長好多次啦，即係上嚟補習啦咁樣咯。咁啊，喂，台長，想喺講下眼前呢啲 半個鐘又講唔曬啊， 係絕對講 唔曬，就所以即 係係咯，搬到後面嗰少少先咯。 嗱，唔使嘅，你咁樣啦。嗱，我即係你一 眼前呢啲 啦，我哋。講前少少啦，即係最前面呢只咧，就身前啲， 等我嚟啊！ 啲觀眾睇到啦。咁咧就喂，我近視喎，其實我唔係好望到後個幾個係咩嚟喎？你 後面呢、這個 唔係前面呢、這個？ 前面呢、這個 嗱，我哋講咗前面呢首。 O、okay, K， 前面呢個就係嗰個龍木之神咯。 哦， 咁跟住中間就係這個叫做雅典娜，這個就是海神阿波塞頓。其實我覺 得哦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 即刻即刻講到了， 不是純粹因為我近視我看得不太清楚、 okay. 就這三個呢其實都是希臘神話裡面的比較重要的神來的、第一樣我想問 Dennis 先，即是現在譬如說我們看到呢有整班公仔啦，有希臘神話啦、其實如果我們作為一個 LEGO 的愛好者呢，那個草法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歸納了它是一個系列先？舉個例子，譬如說現在我們有這個希臘神話系列，那我是不是要盡可能我要儲足這一系列的 LEGO 公仔？ 對於我個人來說絕對是、首先講回這堆 LEGO 先，它們是一個叫做 LEGO 人仔系列的 是人仔系列出的，咁其实由10年开始一路出到而家第十六代咯，咁平均一年出三套咯，咁就话其实如果真系讲希腊神话系由第六代嘅 Minotaur 开始嘅，咁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历史、啊、或者一些、很得意的那些过去的人物，其实就很值得这样凑一套、好像这几个就是、那些罗马兵那些，其实之后会 你给观众看 看、之后会 show、就是、好像这些罗马兵、你说对于我、都挺喜欢历史，其实就很值得这样凑一套的、呢只海殺啦，即係你唔明點解？喂，出面講$30港紙喎，海殺喎、係咯，咁又好似 Gladiator 呢啲都好平啦。咁但係呢兩隻羅馬兵又好諷刺，反而就最貴喎買得。 係 啊， 唔係，但係你頭先講一樣嘢就係續集嘅，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儲曬啦。 是 一个系列咁样，咁系咪理论上即系成个系列嗰个价钱系会高过每一只加埋嘅？ 都唔会咯。佢、我觉得香港好讽刺啊，反而呢啲咁有历史价值嘅人仔咧，好多都好平啊，反而卖得。即系 Minotaur 啦，周街啲人根本唔要啊。咁单眼佬啊，嗰啲嘢冇人要。 Cycle 啊 ，Cycle 啦。咁好似啊，应该嗰、那个荣木之神应该读 Faun 系咪 ？F A U N F A U N 系啦，系啦。咁佢又系周街都系咯，即系$10咁样嘅讲紧。 好 系啊，咁就系咯，即系之前都真系好多谢台长啦，经常麻烦佢啊，系嘛，上嚟就问好多呢啲咁嘅， 即系私底下佢要补习下嘅。 要 咁咧，我哋而家咧就讲一讲个正题啦。咁咧对于熟悉希腊神话嘅人嚟讲咧，佢就开始有个疑问啦。咦，希腊神话入边咧好多好多重要嘅神喎、哦，嗱，举个例子，宙斯咁样，咁点解会三个咧齐唔齐咧？今次 冇宙斯反而 冇宙斯系嘛？ 系啊，吓，即系你会见到我谂。所謂正派嗰邊就有雅典娜、或者波塞頓咯，波塞 普塞頓，普塞頓， 普塞頓就反而冇阿宙斯啊，冇阿菲斯嗰啲嘅，係啊，就咁樣。 嗱、這個咧就你適當時間咧，你問一問嗰個 LEGO 嘅總部啊， 都要， 佢就應該要解釋一下嘅，因為咧入邊牽涉到譬如呢個車條神話成個系統咧，咁主要嗰部分咧就係呢一個宙斯。同埋成個所謂 Olympic Family 啊， 麻煩可唔可以 zoom 大嘅？唔該你啊， 即係呢一個嚇，希臘神話入邊咧，佢有個系統嘅，譬如邊啲人係最叻咁樣，咁當然第一個咧就係宙斯同埋佢呢個老婆 Hera 啦，即係簡單嚟講，以我哋廣東話嗰個講話就係天帝同天后，咁跟住咧有啲仔仔女女啦，有太陽神啦、有酒神啦。有其他咁样，咁其中一个咧就阿典娜，咁阿典娜咧就我相信咧佢响度嘅原因咧就因为咧，即系喺希腊神话嚟入边嚟讲咧，佢就系成个即系希腊城邦嘅呢一个嘅象征嚟嘅。咁特别喺希腊即系雅典入边咧，佢拜佢神咧，其实有一个好靓嘅，我估计就真系似翻而家你中间见到呢个雅典娜嘅形象嘅，嗱呢个咧要介绍一下咧，话雅典娜你知道佢女性嚟噶啦。但是他呢即是显现出来在一般那个雅典人那个神话的形象里面呢他是一个武士来 的。哦是 的。是啊他搭立盾牌。 智慧之神、 啊。智慧之神。但是有即是有啱的即是有武装的。咁、我而家睇呢个形象呢雅典娜呢个包括有盾牌啊有呢个头盔啊有尖矛呢个呢应该是他即是在雅典入面呢拜他个庙入面呢那個形象嚟嘅，咁、當其時咧，因為而家其實呢、這個即係、就是、神廟啦，呢個 Pantheon 啦，或者入邊嗰個形象咧，其實已經蕩然無存噶啦，嚇、啊！即係嗰個神殿就剩翻憑骨喺度啫，即係個支架度啫。咁呢個形象咧，靠我哋歷史嘅記咗咧，我哋塑造翻出嚟。我相信咧 ，LEGO 呢、這個即係咁嘅形象咧，都係按。以前歷史的記錄咧，可以做出嚟嘅。 你見到真係有個盾牌，我覺得算做得幾靚 啦。你盾牌都唔止嘅，咁你講啦，即係講一樣嘢啦。即係如果我去到我哋咁細節，個盾牌入邊嗰個咩嚟咧？咁樣 係啊？咩嚟咩嚟？ 嗰只應該係Pegasus 啊，就係一隻有翼嘅馬嚟嘅。即係話咧，即係呢只馬上面，即係馬咧，個如果人騎咗佢咧，其實可以喺個天空度走嚟走去嘅。咁佢收尾咧，应该如果冇记错咧， 其實就應該是收尾他殺了你後，即是那個英雄，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 Perseus、 嗯、 就殺了後面這個的、 Medusa 的座駕來的、 所以 Medusa 其實是死在雅典娜之下， 不是寫一個雅典娜照顧的人底下。 OK， 每一個即係呢個希臘神話咧，佢成日都咁講噶嘛。譬如呢個英雄咧，佢做咗啲乜嘢嘅輝煌事蹟咧，就唔係單靠佢嘅，係佢後邊個神照住佢，即係嚇後邊俾啲功力佢或者眷顧佢。咁、雅典娜咧就專管，即係喺雅典人角度嚟講係專眷顧呢個雅典人嘅。咁呢個神話咧，咁我哋睇下將來有冇機會再講啦。咁但我想講呢樣嘢就係、是、咧。他做這個公仔本身呢，他雖然你說是小隻，但是 他有些考據、 嗯、 即是 他不會亂來，即是不會好像現在這些、一般我們看這些、外面的漫畫或者怎樣呢，即是沒有稍微嚴格少少的歷史考據做這件事的、啊、 OK OK、嗯、那台長我想問問、 嗯、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所謂奇怪，點解反而好似後面呢啲即係所謂壞人嘅角色啦、嗯，又會即係都會照出嘅，因為 我咁你從來做戲劇一定係好有壞噶嘛，甚至我懷疑咧壞嘅角色咧嗰、那個即係吸引力咧大過好嘅角色嘅。 哦、okay 啊、即係等於而家啫嘛，譬如話雷神咁，邊個最紅咧？不是雷神最紅，是 Loki 最紅， 係 啊啱啊。咁前面嗰啲咧。那三隻呢我們要講，但是一個趣味性呢就不定在他那裡，因為那個故事本身呢他們就比較散、 嗯、 即是後面那一集呢其實每一個都有一個單丁的故事在這裡 的、嗯、 我看看遲些講不講到，但是呢都要複述回呢就是那個即是前面這三隻公仔是什麼來的。那 Poseidon 呢其實就比較簡單一點，就是他是海神啦、 嗯、 那海神呢其實在那個即是盤古初開希臘的那個神話裡面呢就說當時呢即是同這班所謂巨人啦，打完仗之後咧，咁有班人就獲勝啦，呢班就而家我哋講嘅天神啦，即係 Olympic 嗰班、奧林匹克嗰班啦。咁咧就係第一個就 Zeus 啦，宙斯啦。咁宙斯究竟係咩神咧？宙斯咧其實喺即係古代嘅希臘嚟講咧，佢係雷神嚟嘅。 雷神就咪住，你所講嘅雷神係咪真係同後尾演變到北歐神話嗰個雷神 是？可能有啲關係，但我哋而家未考據得到。個、嗯、原因咧就因為咧，即係呢一個咁嘅關聯咧，我哋未喺文獻度上揾到。但係咧，嗰、那個神點嚟咧？其實一般嚟講就啲人咧喺天上，喺而家喺地上見到上面行雷， 嗯， 哇，行到興冚冚嗱，喺希臘嗰度行雷咧，唔係好似香港咁樣噶，好壯觀噶。嗰種咁樣咧，嗰種行法咧， 紅 龍紅龍咁樣啊， 嚇都要擺只雷神出嚟啦， 點解啊雷神出嚟啦嚇？咁呢個雷神有可能咧就同即係佢古代嗰個行雷嗰個情況即係有關嘅。咁嗱呢個咧即係題外話啦，遲啲翻嚟我再講。譬如話咧，古代嗰個傳説雷神嗰個都係揼個錘噶嘛， 嗯， 中國都係嘅， 嗯。 咁所以呢個北歐呢個雷神有佢自己嗰、那個。即係自然界嘅象徵喺度，咁但係咧呢度漏咗冇出 Zeus 咧，咁我又覺得比較奇怪。咁同埋咧 ，Zeus 有個老婆噶嘛，咁啊天后啊嘛，咁當其時咧，實際上係唔知佢兩個嘅，仲有另外有三有兩，佢有兩兄弟嘅，一個 Poseidon， 應該 Hades。咁大家劃分呢個世界點劃分法咧？宙斯就管即係俾個地盤嗰個天上嘅，呢個 Poseidon 咧就喺呢一個海洋嗰度。咁宙斯嗰個應該包埋個地面嘅。 嗯 ，OK。 咁但系咧有地府，咁呢个系 Hades， 咁其实而家呢个字咧解地府呢个字嘅。 哦、okay。 咁传说咧就系三兄弟咧将个即系宇宙分开咗啦，一个管天，一个管海，一个管地底。地底嗰个就叫地府。咁、 嗯、 但系地府嗰个从来都冇乜好即系详细嘅描述嘅。佢就唔似譬如中國或者印度講嘅炎羅王， 係啦，所以 炎羅王咧就好清晰嘅，即係啊下邊有幾多宮殿啊，上邊上邊個，咁但係 Hades 咧去到好簡單嘅，就係、是、啲人啊死咗之後就會落咗去。 哦、okay。 我即系小弟上次去書展咁見到鬱敏，即系同佢傾咗兩句，我話哇你哋嗰個第三節鬱敏踩場好正喎，即係講歷史嗰啲。咁、講到有一度就係話話其實。古代嗰陣時，西方同東方嘅嗰啲歷史，有時好似有啲銜接啊，即係唔知係咪互相影響，就好似譬如講話羅馬兵咁啊， 話睇翻嗰啲裝甲咧，係有少少一擺擺，係有少少似東方嗰邊嗰啲。 呢啲做咗個比喻，啲就唔係嗰啲。喺禮拜六都見到入邊嗰啲嘅。如果你要做個比喻咧，要比較仔細啲去影翻嗰啲裝甲出嚟啦。咁、但係唯一可以講咧就係、是、呢個如果譬如佢做呢類公仔嘅時候咧，佢唔會求其咁做嘅。嗱就好簡單啊嘛，譬如那個盾牌，上面嗰、那個。即系咁嘅幅畫咧，佢又唔係求其度出嚟嘅，因為咧呢啲片嘅點解我哋會睇到，就因為咧喺古代希臘咧，佢留低而家好多我哋見到嘅喺挑啊，喺嗰啲即係嗰啲水平，即係裝水嗰啲咁嘅瓶入上面有仔度嘛。咁、我哋就從呢啲去追溯翻，就係、是、當其時人佢哋點構思呢啲形象咯。咁、大家睇住啦，同埋呢個海神呢度咧，呢、這個有個 Trident 嘅嘛，三叉戟噶嘛， 系系 呢個咧就的而且確咧就係佢傳説中佢揸嗰個武器嚟嘅。 OK， 咁啊三個都唔同噶嘛，咁你咪見到個對照咯，即系話雅典娜嗰個係支矛嚟嘅， 系 嚇。咁、以前咧希臘嘅即系希臘嘅戰士都係用矛嘅，同埋咧佢哋用矛嗰陣時候咧，佢哋會俾一即系等於我哋今日標槍啊，鬥邊個掟得遠同埋邊個掟得準嘅。咁、所以喺古代奧林匹克入面呢嗰、那個標槍其實已經當其時成為一個比賽項目㗎。咁、呢另外呢個三叉戟呢呢、這個 Trident 呢就即係係佢專用㗎啦。 擺 仲咪睇睇下佢後面嗰個係魚尾嚟㗎嘛。 但係喺希臘神話裏面其實佢應該係有腳㗎喎，係咪呢 即有好多形象嘅，佢有好多形象嘅、有一個咧好正嘅咧，就係即係今日咧，我哋喺呢個男性嘅健美比賽入邊先見到嘅。咁咧就係即係佢伸攤隻手啦。 啊，嗰、個就係佢啊，原來係 嗰、那個海神嚟噶嘛。 哦， 咁一個好完美嘅男性嘅身材入邊、出嚟。咁但係咧，我相信咧 ，LEGO 就唔會用一個個，因為嗰個咧。就是對一啲即係有同性戀傾向嘅人先覺得佢吸引力太大，咁但係呢個咧就啱細路仔，因為佢咧 佢都唔可以做得太過嗰啲叫咩啊恐怖啊，可唔可以咁講？ 唔係，佢呢個你睇到個魚尾就是、如果細路仔睇就知道佢係海神嚟噶嘛。 哦，即係個影像化俾佢睇清楚， 好快好嘅影像。佢如果俾譬如嗰、那個咁你都唔知噶。嗰、那個如果譬如話一個好靚嘅身材，咁佢揸住個擊咁樣，咁佢即係手伸前咁樣，咁佢睇到嗰個男性嗰個身材好靚，即係。絕對是我哋今日講嗰個，譬如健美啊，我哋嗰個標準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俾嗰個細路仔睇佢 ，LEGO 亦都線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工人嗰個線條亦都做唔出嗰個。 即係佢個人仔其實規限咗就係、 是。係啦，佢一定有少 Q 版。 佢做個 muscle 係一定有 Q 版喺度啊嘛。 係 係。你睇落去都係 Q 版公仔嚟㗎嘛。係 係。 咁所以佢咪選擇咗做呢個咯。 哦。 咁但係你睇佢連後面嗰啲做埋㗎。 系啊系啊， 你俾后边嗰啲俾啲观众睇睇。 后面你指呢、這 个？唔系所有 吓。等等 嗱，你唔系我讲呢啲背脊啊。 O K 吓，嗱你睇到啊，佢嗰个背脊咁，佢都唔会求其噶。佢只鱼尾佢都做到好，即系好似咩噶嘛？嗰个后边譬如阿典娜嗰个咁样，佢啲头发都长嘅。咁因为佢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女人嚟噶嘛。系咪吓 ？O K， 同埋佢个头盔啦， 头盔。系咯，系咪又有啲即系嗰个？ 呢、這个就系古希腊嗰、那个即系、就是、战斗用嘅头盔嚟噶嘛？ 其实就算见到斯巴达战士啊，甚至古罗马兵都系 佢，但系咧你睇落去咧，似乎一样，其实唔同嘅。 摆翻少， 所以佢呢度睇到都唔同噶嘛？因为咧佢嗰个古代希腊嗰、那个每一个城邦咧嗰、那个盔甲咧头盔咧都唔系完全同一个款式噶。咁、呢个我相信咧就。一般嚟講就應該是雅典嗰、那個即係 影響咗 啦嚇，根據雅典嗰個做出嚟咯嚇。 OK，喂，咁台長想問問啦，你記唔記得上次你咪同即係你同小弟補習嗰陣時咪講到呢個 Minotaur 嗰個好 hardcore 嘅古仔啊？其實都應該同海神有啲關係， 係 係嘛？ 再講一次啦，唔知道你上次講成點啦？嗰、那個古仔咁 應該明嘅，係咯，大家 就 不如講多次係 咯。即係嗰個地方啦，咁嗰、那個皇帝咧就走去祭神咁樣，咁啊祭神係祭俾佢嘅呢個嘅，咁咧就。預計咧就唔知六隻定七隻白牛嘅，白色嘅牛啊， 六隻， 六隻 ，OK， 咁咧佢吞咗棵，咁吞咗棵就整五隻出嚟，咁揾一隻留嘅就係代替咁樣，咁啊留翻自己一隻就俾自己，我估攞嚟食噶啦，咁但係咧即係你知啦嚇，即係你做啲咁嘅嘢咁。 系佢系神一定知道噶嘛， 得罪神明 咯，得罪神明噶嘛，咩得罪咗佢系冇结果啦，咁但系佢唔会整死你嘅，佢即系整蛊你啦，咁样整蛊你嘅方法就唔系搞佢，就搞佢老婆，搞老婆咧，搞到佢老婆咧就唔知点解中意会中意只白嗰只，嗰只冇嗰日吞咗扑嗰只白牛， 系 嗰日吞咗扑白牛系公牛嚟嘅，嗯，咁咧中意咗佢咧就要搞嘢，搞嘢之后嘅时候咧就你知人同牛冇得搞噶嘛。咁咧，但系咧就好特別啦，因為呢個皇帝咧啱啱即系佢有個公像啊，呢個公像名叫 Daedalus 嚇，咁好出名嘅。 嗯， 就係咧，咦你即系個老婆話，我想同只牛搞嘢喎，咁樣，咁個公像好啦，啊，勉為其難啦，咁樣就做一個即系由頭笠到落尾嘅一個咁嘅衫啊。 嗯， 就變成牛嚟嘅。 嗯， 就嗰只白牛咧，見到呢只即系穿上咗一個牛嘅。外表嘅物体咧，佢以为一只母牛，于是就搞佢。咁搞佢咧，呢个皇后咧就成人啦，成人出嚟咁生出嚟咩咧？系啊，半牛半人嘅物体。咁喺英文嚟讲咧，或者希腊文嚟讲咧，叫 Minotaur。吓，咁 Minotaur 我估系人啦。 嗯。 陀咧就系，就算你今日譬如个星座 Taurus 咧，其实都系牛嚟噶嘛，金牛座啊。 嗯，系系。 咁所以话人牛。 嗯， 即系我相信原本嘅意思系人牛。 我估 Minos 系米洛斯， 系米洛斯， 系 米洛斯，米洛斯吓，米洛斯嘅牛咁样吓。咁咧就呢只牛咧就人牛咧就牛头人身， 系 吓， 就系呢只 系啦。咁嗰个神话就系话咧，佢即系做完佢之后咧，佢就即系太核突啦，同埋咧佢中意食人。咁于是乎咧，嗰个皇帝咧又要求呢个公长做一样嘢，就叫佢放喺个迷宫入边。咁呢個迷宮入面呢，每一年呢就要求七個童男七個童女喺雅典嗰邊呢進貢俾佢，俾佢食嘅。 嗯。 咁直到某一年呢就頂唔順啦。咁呢嗰度呢有個人就應該叫做呢、這個Theseus。就呢自動請缨就入去即係俾佢食，其實想殺佢嘅咁樣。咁呢但入去之前呢，即係佢亦都知道有一個好危險嘅事情，就係、是、殺咗佢之後唔知點出個迷宮。咁但系当你个公主中意咗佢之后咧，就俾一样嘢，一条解绳系一个桥俾佢，就系俾佢躝佢。佢入去嗰阵时候咧，就一路咧跟住呢个躝一路行嘅时候咧，将呢个躝啊就黐喺个墙嗰度啊。 嗯。 咁于是佢杀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出翻嚟啦。就因为咧，佢可以跟翻条躝出翻嚟呢度嘛。 嗯。 咁呢个就系嗰个 Minotaur 嗰个神话咯吓。咁但系咧就。其实呢个咧就次一级嚟，呢、这个实际唔系神嚟嘅，呢、这个系妖怪嚟嘅啫吓。咁、 嗯 啊、但系咧就妖怪通常都比神更有吸引力噶嘛。咁但系咧我哋头嗰三个咧，我哋讲漏咗嗰个呢、这个龙神啊。 龙神你指？ 系方吓吓。 O K 吓，攞出 嗱，你肯定佢系啊嘛，因为咧我见到个样子我都唔系好肯定啦。佢揸住碌棍咁样，咁所有嘅好原始啦。咁但系记唔记得留意一样嘢？佢头上有角噶。 系啊， 系嘛？咁呢个就系传统嗰个龙神咧，即系龙神的意思就唔系话即系纯粹耕田，我估应该森林入边嘅 龙夫嘅龙， 森林入边 有人亦做森林之神嘅， 森林之神吓。咁森林入边咧就应该好多妖精啊，好多鬼怪啦。呢个龙神咧就即系有只角喺度嘅，就代表咧佢咩咧？兽性未清啊， 唔系边个好咸湿啊？呢只嘢我。 佢咸湿应该就另外一只叫 Seta 嘅。 唔系你指佢兽性未清，即系佢仲系有嗰种。动物的那种叫什么 喜歡搞女人是 很简单 的。但如果譬如另外一只 Seta 那个就是人头羊身羊脚。 哇又是 Minotaur 的东西。 他又没有 Minotaur 那么恐怖，因为他不是吃人的，但他喜欢搞女人。 嗯。 那这个龙神呢，就我相信古代希腊来讲，他不是一个即是后来最重要的神。因为在神话里面，其实他自我位置不是很强的。 哦，咁都系管一个 area 咯，我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呢个咧就系因为咧，我哋睇希腊嘅神话咧，我哋靠后世嘅人咧重新去编辑啦。事实上咧，我哋唔系太肯定咧，当其时嗰个不同嘅城邦、不同嘅地区咧，佢拜一个乜嘢嘅具体嘅神作为主要。嗯、我哋只能考虑，譬如讲雅典， 嗯， 咁就拜雅典娜噶啦。咁但系宙斯佢都拜嘅。咁、 嗯、 可能咧，周边譬如啲农夫咁，佢拜龙神咯。 哦，即系我谂有少少似雷，啲人拜雷神嗰阵时系因为即系话望天打卦，喂，系咯，即系我就有时候谂啊，咦，其实雷神系咪后屘 近海啲咪拜海神咯？咁、 哦 okay, 啊、我咁估啫，系、哦、嘛？咁我哋都有拜灶君噶。 哦， 咁佢哋嗰边好似都有啲咁嘅嘢嘅。 咁其实。 嗱，台中我想問啦，即係我自己就真係有啲 surprise， 即係 LEGO 會出到呢啲希臘神話嘅人物，我就覺得誒。即係點解佢又唔會出宙斯嗰啲啊？ 你要問佢嘅呢個，或者佢遲啲會出咧，係嘛？或者個構思個形象方面，發覺有啲問題啊，或者嗰個市場未必啊，即係咁受歡迎。但我覺得咧，佢如果出曬一套咧，係成個所謂 Olympic， 即係奧林匹斯嗰個成個即係神嘅希臘神話系統咧，咁就好壯觀啦。 係啦， 譬如因為有仲有戰神啦，譬如仲有係嗰個係女戰神啦， 嗰三咩愛神 啊，愛神啦 ，Aphrodite 啦，好多噶嘛，因為係嘛，咁入邊有好多不同嘅情節噶嘛，咁如果你話將嗰啲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事實上比呢度更加多嘅，咁仲唔止，仲有譬如木馬屠城記入邊嗰啲英雄啦。咁又嗰啲又可以出喎 ，Odysseus 啊、Achilles 啊、Ajax 啊嗰啲，咁有啊好多噶嘛，係嘛？咁所以佢，我相信佢出嗰個潛力仲係好大嘅咯。咁可能我哋呢、這個即係透過呢個節目，我真係呼籲佢成日出多一隻。咁到期記得咧，就以我哋命名啊。 My Radio 係啊 ，OK 係啊。 咁係咯，即係點解會講希臘神話先？因為我都記得台長講過，即係西方嘅文明基本上就係從。希臘神話開始啊，唔好因為希臘神話開始係西方文明嘅發源地。 你講講啦，西方文學嘅起源，就嗰個最先嘅就係荷馬史詩。咁荷馬史詩入邊咧，即係佢有兩本啦，一本就叫《Iliad》啦，就係講即係打呢、這個Troy啦、特洛伊啦。咁另一個就講打完仗翻嚟嗰啲木馬屠城記完咗之後翻嚟嗰個即係 Odysseus 佢流浪十年先翻到屋企咁成個過程嘅。咁入邊咧雖然係講呢場戰爭，而呢場戰爭好可能真係發生過，但係入邊咧旁及咗好多譬如即係希臘古代嘅神佢做過啲咩嘢，佢同啲人有咩關係？譬如邊一個神係照顧邊一個英雄嘅咁樣，佢入邊有曬啲嘢噶嘛。咁入邊咧就可以抽一啲哦呢啲咁嘅角色出嚟咧，就做呢啲 LEGO 公仔咯。咁我相信類似譬如《三國演義》咁，佢可以有多 Q 版公仔，咁即系 LEGO 就早來呢樣嘢啫。 不過你講到木馬屠城記咧，嗰、那個叫特洛伊 Troy 嗰個地方就原來喺而家嘅土耳其裏面嘅。我有個朋友同我講過，佢即係空姐嚟嘅，佢環遊過全世界啦。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土耳其係最靚嘅。 我土耳其有好多地方咧，即係同呢個好古代文明有關，因為。譬如我哋喺幾集之前嘅神秘姐講過，就係當地一個地方。咁其實咧，嗰個就係最古老嘅人係拜神嘅一個廟，即係特登起一個廟去拜神嘅。咁嗰個時間係距離而家係成一萬多年咯。咁呢個而家就係暫時嚟講係世界最古老，我哋發現到嘅就係一個祭神嘅地方嚟嘅。 就喺而家土耳其境內， 就同呢個敍利亞接壤。 Okay, 又不是波斯那边， 他不是可以叫波斯的，因为如果你波斯实际上如果你讲的波斯就去到今日的伊朗的虽然是接近，但是不是 exactly 同一个地方， 所以即我有朋友就说哇，即全环游过全世界土耳其最靓景人，不过现在去不去土耳其就 现在就不得了，现在譬如说听说那些途經土耳其去奧運嗰啲都要轉機，要轉站啊！唔知好難講，因為突然間你嗰度嚇咩政變咁樣嚇、再拉多個咁，但係即係個題外話啦。但係如果同呢、這個譬如希臘神話去講嘅時候咧，就實際上咧，當其時咧嗰、那個特洛伊啊，佢發生嘅地方，那個具體的地方咧，就應該係今日嘅土耳其嚟嘅。 係。 咁佢喺奧林匹克嘅神入邊咧，亦都有一班人咧去支持佢哋嘅。咁、那個具體嗰個神咧就係即係行最前嗰個咧就係愛神 Aphrodite。 哦，竟然係愛神先， 因為講個金蘋果噶嘛，就係、是、嗰個蘋果俾咗佢嘛。咁、蘋果俾咗佢之後就即係成班女神就反台嘛。咁但係咧對結尾即係呢一隻完之前要睇一樣嘢，就係佢唔知點解啦，呢、這個你要翻去測啦。佢亦都冇咗阿波羅呢個神， 係 呢個公仔。 阿波羅 嚇，咁阿波羅嗰個唔難整嘅，因為我哋見過佢真個形象嘅，即係唔係真嘅太陽神形象，係太陽神雕塑嘅形象。 哇，咁所以其实我諗佢呢套人仔系列应该仲有啲密路会继续。 好多。 即其实佢都一定要出位大佬你即系搞到而家呢七隻好似唔知点咁。 好，我哋喺度结束，我哋下一節再返嚟啊。